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继续和你分享命令行工具的使用。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与你介绍了命令行环境中的终端、效以及远程连接的设置，解决了环境配置的问题。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命令行工具的使用技巧。接下来我会根据常见的工作场景来组织这些工具，因为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效率才是学习工具的真正目的。从我的经验来看，开发人员最常见的使用命令行的场景主要包括两个：一、日常的操作，比如文件夹跳转、处理和搜索文件夹的内容和文件内容，查看和管理系统信息；二、开发中常见的工作，比如 Git 的使用、API 调试、查看日志和网络状况等。我会重点与你分享这些场景中哪些推荐的工具和它们有哪些使用技巧，而至于这些工具如何安装的内容，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了，我就不再详细描述。关于日常操作， Linux、Unix 系统已经自带了一些工具，另外还有一些产生已久为我们所熟悉的工具。不过要更高效地完成工作，我们还有更强大的工具可以选择。第一个场景，列举文件夹和文件，查看文件。列举文件的默认工具是 ls， 除此之外一个常用的工具是 tree， 可以列出文件夹的树形结构。另外还有一些比 tree 更方便的工具，比如 elder 和 exa。 exa 尤其好用，优点包括默认就有漂亮的颜色显示，并且不同种类文件颜色不同，可以像 ls 一样显示当前文件夹，也可以像 tree 一样显示树形结构。另外 exa 还支持对文件状态显示的加强，比如添加 --git 选项， exa 会显示文件的 git 状态，在文件名的左边用两个字母来表示文件在工作区和 git 暂存区的状态，其中 n 表示新文件， m 表示文件修改等。我在文稿中给出了 exa 的显示和 git status 的命令输出的简单对比，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再比如使用 --extend 的选项可以显示文件的额外信息，又比如使用 group-directories-first 可以先显示文件夹再显示文件。而至于查看文件， Linux 默认的工具是 cat， 相比起来 bat 是一个更好用的替代品，除高亮显示之外还可以显示 git 的更改状态。第二个场景，查找并打开文件进行查看和编辑。一个常用的方法是使用上面提到的工具来列举出文件名，然后使用 grep 进行过滤查看，或者 vim 进行查看和编辑，比如使用命令 tree-i node modules-f pipe grep-c3index.md， 可以得到当前文件夹中所有 index.md 的文件。命令中 tree 的参数 -i 表示排除文件夹 node modules， tree 的参数 -f 表示显示文件时包含文件路径，方便你拷贝文件的全名。 grep 的参数 -c3 表示显示搜索结果三行的上下文。我们也可以使用 vim 代替 grep 进行更复杂的查找和编辑工作。我可以把 tree 的输出传给 vim， 然后在 vim 中查找 index.md， 使用 n 跳到下一个搜索结果，使用 vim 命令 g 大写 f 直接打开文件，进行编辑后使用--bd 命令关闭这个 index.md 文件，然后用同样的方式查找并编辑第二、三、四个 index.md 文件，从而实现对当前文件夹下每一个 index.md 文件的查看和修改。事实上，这正是一个很常见的命令行工作流，把某一个命令的输出传给 vim， 输出里包含有其他文件的完整路径，比如上面例子中的 index.md 的路径，然后在 vim 里边使用 g 大写 f 命令查看并处理这些文件。 我推荐你也尝试使用这个工作流，非常方便。另外，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使用 tree 命令来列举文件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使用 find 这种专门用来查找文件的命令，会更加方便。不过，我今天要介绍的不是 find， 而是它的一个替代品，即 fd。我推荐 fd 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语法比 find 简单。第二， fd 默认会忽略点 .gitignore 文件里边指定的文件。第三，忽略隐藏文件。后两点对开发者来说非常的方便，比如我在搜索时并不关心 node modules 里边的文件，也不关心 .git 文件夹里边的文件， fd 可以自动帮我过滤掉。另外， fd 高亮显示，速度也很快。至于对查找到的文件进行编辑，跟上面提到的方法一样，用管道 pipe 传给 vim， 然后使用 g 大写 f 命令即可。fd index.md pipe vim-。另外，关于查找文件内容的工具 grep， 我常用的一个替代品是 ripgrep rg， 跟 fd 类似，它也很适合开发者，有如下四个特点。一，默认忽略点 gitignore 文件里指定的文件。二，默认忽略隐藏文件。三，默认递归搜索所有子目录。四，可以指定文件类型。比如使用 rg tags 就可以很方便的查找当前目录下所有包含 tags 的文件，它的查找速度非常快，显示也比 grep 更漂亮。第三个场景，文件夹之间的跳转。关于文件夹之间的跳转，在 bash 中有 cd 和 dirs 命令，在 zsh 和 fish 中可以使用文件夹名字直接跳转。另外 zsh 支持点点点点点和 dash 等别名，用来分别跳转到副目录、副目录的副目录以及目录历史中的上一次记录，而不需要写 cd。 接下来我与你介绍几个新的工具来支持更快的跳转。实际上，文件夹的跳转有两种常见的情况。一种是快速跳转到文件夹跳转历史中的某条记录，即之前曾经去过的某个文件夹。另一种是快速找到当前文件夹中的某一个子文件夹，并跳转过去。对于第一种情况，常用的有两个工具，一个是 FAST， 另一个是 Z， 它们的差别不是特别大。我用的是 Z， 具体用法是 Z 会按照访问频率列举出最近访问过的文件夹，并使用字符串匹配的方式让你实现快速跳转。比如用 Z 空格 DEM TAB 来进行匹配和自动补全，可以找到我想去的 demo 文件夹，回车直接完成跳转。同时我也可以使用 Z 空格 DEM 回车直接跳转。对于第二种情况，即快速定位某个子文件夹，我介绍一个超级酷的工具 FZF。 本质上讲， FZF 是一个对输入进行交互的模糊查询工具，它的使用场景非常多，文件夹跳转只是它的一个应用，所以我还会在后面的文章做更多的详细介绍。安装好 FZF 之后，你就可以使用 Ctrl-T 进行文件夹的交互式查询，或者使用 Alt C 进行文件夹跳转。比如我想跳转到 src/component 文件夹中，可以输入 Alt C， FZF 就会列举出当前文件夹中所有的子文件夹。比如我输入 com 没输入其他字符， FZF 会更新匹配到的文件夹，这时我可以使用 Ctrl P Ctrl N 进行上下选择，按下回车就可以进入选中的文件夹。第四个场景，文件管理。系统自带的文件管理工具有 CP、MV、rsync 等，这里我再介绍一些更方便的工具。首先是一个用来重命名文件的小工具，叫做 vidir。 顾名思义， vidir 就是用 vi 来编辑目录的。具体使用方法很简单，vidir 命令后接一个文件夹时， vidir 会打开 vim 里边列举该文件夹中所包含的文件和子文件夹， 然后使用 vim 的命令来修改文件和文件夹的名字，之后保存退出。这时 vidir 会自动帮助我们完成文件和文件夹的重命名。 vidir 之所以使用 vim 来修改文件，是因为 vim 功能强大，修改非常方便。另外 vidir 也可以从管道接收文件夹和文件的列表，比如我想把当前文件夹中所有前缀为 index 的文件都在文件名前添加 new-, 这时我可以使用命令 fd pipe vidir- dash， 这样 fd 命令会把当前文件夹下所有的文件名传给 vidir， 然后 vidir 打开 vim， 我们在 vim 界面中进行修改文件名即可。我在文稿内放置了一张录屏图片，演示了这个过程，其中还涉及了使用 vim 的重复命令的技巧，推荐听音频的同学点击文稿查看。另外一组方便进行文件管理的工具是命令行的文件管理器，即使用键盘命令在终端界面进行文件夹跳转、查看文件和移动文件等操作。这种命令行界面上的 UI 叫做 TUI Terminal UI， 十多年前的 Borland 的终端 IDE 就是这一类工具的翘楚，使用熟练之后效率会很高。 TUI 的文件管理器我用过三个， Midnight Commander 以下简称 MC， Ranger 和 NNN。 MC 是两个窗口的文件管理器，如果你使用过 Windows Commander Total Commander 的话，你就会对它的用法很熟悉。重要的命令有使用 Tab 进行两个窗口之间的切换，使用 F4 进行编辑，使用 F5 进行拷贝，使用 F9 进入菜单，使用 F10 退出等。我提供了一张录屏图片，简单演示了在一台远端服务器上使用 MC 进行多文件拷贝和编辑，并通过菜单修改显示主题的使用场景。 Ranger 和 NNN 是单窗口的文件管理器，Ranger 稍微有一些延迟，所以我一般使用 NNN， 因为是单窗口，所以和我们平时在 GUI 中使用的文件管理器比较相似。比如在拷贝文件的时候，需要先进入文件所在的文件夹，选择文件，然后进入目标文件夹，再使用拷贝命令把文件拷贝过去。我在录屏中演示了 NNN 中进行文件夹的跳转、创建、文件的选择、拷贝、使用系统文件打开当前文件、查看帮助等功能。总的来说，这三个工具中我使用最多的是 NNN。 跟 MC 相比，它的最主要好处是快捷键设置和 Vim 一致，不需要大量使用功能键 F1 到 F12。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开发中常见的工作。第一个是 Git 相关的工具。命令行中的 Git 工具除了原生的 Git 之外，常见的还有TIG, GRV, LazyGit 和 GitIn。 我最常用的是 TIG， 因为在 TIG 中我可以方便的进行查看改动、产生提交、查看历史、 blame 等功能，功能非常的强大。比如在查看文件改动时，我们可以方便的使用命令一，有选择性的把一个文件中的改动的一部分添加到一个提交当中，实现第26篇文章中提到的 git add -p 的功能。另外我还可以通过 tig 快捷的查看一个文件的历史信息，这里有一张录屏图片演示了这两个功能的使用，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二个是 web 访问相关的工具。我常使用的 web 访问工具是 HTTPIE， 是 curl 命令的一个补充。 HTTPIE 的强项在于专门针对 HTTP 协议，所以可以做到格式简单、易用性强两点。而 curl 的优势则包括功能强大、支持多种协议和基本上所有的服务器都有预装。关于这两个工具，我的建议是 curl 肯定要学， HTTPIE 如果用得到也值得花时间学习。第三个是对 JSON 进行处理的相关工具。在命令行对 JSON 文本进行处理，最常见的工具是 JQ， 它能够对 JSON 进行查询和修改处理，功能很强大。我在文稿中放置了一个查询的案例，使用 JQ 在一个 person.json 文件中查询某个人的详细信息，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但 JQ 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查询处理语言，如果使用 JQ 的频次没有那么高的话，很难记住，每次都要去查找帮助才可以。针对这种情况，有人设计了另一种类似的工具，直接使用 JavaScript 作为查询处理语言，典型代表是 fx 和 jq.node。 这就大大方便了使用 JavaScript 的开发者，因为可以使用已经熟悉了的语言。比如对于上个案例中的 JSON 文件，我可以很方便的在 fx 工具中使用 JavaScript 的函数 filter 进行过滤查询。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查询方式。第四个是查找关闭进程的相关工具。通常情况下，我们使用 kill 和 pq 来查找和关闭进程，但使用 fzf 之后，我们可以方便的进行交互式的查找目标进程。具体使用方法是输入 kill 空格 tab， fzf 就会提供一个交互式的界面供你查找目标进程，然后回车确认即可。在命令行中进行交互式的操作非常爽，我推荐你一定要试一试。第五类是查看日志文件的相关工具。关于查看日志文件的工具，推荐 LNAV， 它比 tail-f 要方便强大很多，有很多很棒的功能，包括支持很多日志格式，比如 syslog、 sudo、 uwsgi 等，并可以根据格式高亮显示，支持多个日志同时显示，并用不同的颜色区分，支持正则表达式进行过滤等。最后是命令行本身的使用技巧。关于命令行的使用技巧，有两个非常值得一提，一个是感叹号 dollar 符，另一个是感叹号感叹号。第一个感叹号 dollar 符代表上一个命令行的最后一个参数，比如如果我们上一个命令使用 vim src slash component slash readme.txt， 下一步我想为它产生一个备份文件，就可以使用感叹号 dollar 符 cp 空格感叹号 dollar 符空格感叹号 dollar 符 .bak。 第二个常用的是感叹号感叹号，表示上一个命令的完整命令。最常用的场景是我先拷贝一个文件，发现没有权限，需要用 sudo， 下一步我就可以用 sudo 感叹号感叹号来使用 sudo 重新运行拷贝命令。接下来我们一起小结一下吧。今天我与你介绍了很多工具，使用工具提高研发效能，最关键的是找到真正常用的工作场景，然后去寻找相应的工具来提高效率。需要注意的是，只有重复性高的工作才最适合使用命令行工具，否则用来适应工具的时间可能比节省下来的时间还要多，这是命令行的一个基本特点。最后我把今天与你讨论的 Linux Unix 系统自带的工具和替代工具整理成为一张表格，以方便你复习。最后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录屏中我多次用到了一个叫做 TLDR 的工具，你知道它是什么作用吗？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我们下